长山殿第三段，这是唯读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五出戏游丑上，重班内殿称尊，天颜青凤招婚，金雕玉带蟒袍心，出入贺书恩，杂家高力士是也，官拜票骑将军，执掌六宫之全压臣僚之上，银鸡倒款摸揣盛情，屈意小心贺臣天宠，今乃三月三日，万岁爷与贵妃娘娘游幸曲江，命杂召杨丞相并秦韩国三国夫人一同随驾，不免前去传旨与他，传声报七里，今日幸长阳。下进冠带引从上，一从请托全门，天家雨露重新，雷尘惊喜作清晨，壮怀会当身，按安禄山自蒙圣恩复官之后十分宠眷，所喜俺生的一个大肚皮直垂过膝。一日圣上见了，笑问此中何有，俺就对说唯有一片赤心，天颜大喜，自此愈加亲信，许俺不日封王，岂不是非常之欲。左右回避，从应下。今乃三月三日，皇上与贵妃游幸曲江，三国夫人随驾，清晨侍女无不往观，俺不免换了便服，单骑前往游玩一番。坐更衣上马行介，出得门来，你看香尘满路，车马如云，好不热闹也。正是当路游丝迎醉客，隔花啼鸟唤行人。下附近外伴王孙，末伴公子，各立服同行上。和春色撩人，爱花风如扇，柳烟成阵，行过处辨不出紫陌红尘。渐渐请了附近外，今日休息之辰，我每同往曲江游玩。莫小声，便是那边足有一对车，敢是三国夫人来了，我每快些前去。纷云秀木雕轩，珠绕翠微，真言夺俊，氤氲蓝色逐风来，衣彩配光摇刃。同下老旦绣衣扮韩国，贴白衣扮国国，杂飞衣扮秦国，引院子梅香各乘车行上。和安顿罗绮如云斗妖娆，各乘黛娥缠鬓，蒙天宠特赐共叹江春。老旦奴家韩国夫人，贴奴家国国夫人，杂奴家秦国夫人。和奉旨召游曲江，愿子把车儿暂行前去。愿晓得。行介和珠轮碾破方体，一耳坠簪落花相衬，容分七里从尘游，几对宫装前进。同下进策马上，目视三国下界，妙啊，回顺绝代风神，猛令砸一间半上销魂，恨车中马上咬难亲近，按安禄山前往曲江，恰好遇着三国夫人，一个个天姿国色。唉，唐天子，唐天子，你有了一位贵妃，又添上这几个阿姨，好不风流也。评论群花归一人， 方知天子尊，且敢上前去饱看一回。望前程残烟弥稀，不免灰策频频。坐鞭马前奔，杂伴从人上。拦见，堕丞相爷在此，什么人这等乱撞？复进骑马上，为何喧嚷？进复坐打照面，进回马即下。从小的方才见一人骑马乱撞过来，向前拦阻。复进笑介，那去的是安禄山，怎么见了下官就急忙躲避了？坐城迎接，三位夫人的车在哪里？从就在前面。附近呀，安禄山那厮怎敢这般无礼，堪恨藐视皇亲，绑香车行处，无礼厮混。都冲冲怒气，心下难忍，叫左右紧紧跟随着车儿行走，把闲人打开。众应行介，附近忙奔把金鞭披露城，将雕鞍逐化轮。和欲行人慎莫来前，怕惹丞相声称。近扮春姑，丑扮丑女，老旦扮卖花娘子，小生扮舍人，行上。和妆抢新，天烟润，身段春，乔风玉，更堪怜芳草沾居，野花堆壁。见介，进列位都是去游曲江的么？众正是，今日皇帝娘娘都在那里，我每同去看一看。丑听得皇帝把娘娘爱得似宝贝一般，不知比奴家容貌如何？老旦笑介，小生坐看丑介。丑，你怎么只管看我？小生，我看大姐的脸上倒有几件宝贝。进，什么宝贝？小生，你看眼牵朱金石，额雕玛瑙纹，蜜蜡装牙齿，珊瑚镶嘴唇。进笑介，丑将扇打小生介，小油嘴，偏你没有宝贝。小生，你说来。丑，你后庭像银矿，绝过几多人。尽孝介，休得取笑，闻得三国夫人的车儿过去，一路上有东西一下，我每赶上寻看。丑，如此快走。行介，丑坐交态与小生混介。和，和风徐起荡晴云，电车移不定期，草木皆春。小生，且在这里寻一寻，可有什么？老旦，我先去了，向朱门绣阁卖花生叫的殷勤，叫卖花下。众作寻各十介，丑向进介，你拾的什么？进，是一只簪子。丑看介，是金的，上面一粒绯红的宝石，好造化。进向丑介，你呢？丑，一只凤鞋套。进，好好，你就穿了何如？丑坐伸脚比介，切，一个脚趾头也啄不下，舌尖上这粒珍珠摘下来吧。坐摘珠丢鞋介，小生，带我绣了去。丑，你倒会做来收拾，你拴的东西也拿出来瞧瞧。小生，一幅娇小帕儿裹着个金盒子。进阶坐开看介，咦，黑黑的黄黄的薄片儿，闻着又有些香，莫不是耍药吗？小生笑介，是香茶。丑，带我尝一尝。竟真吃，各吐介，呸，稀苦的，吃它怎么？小生坐收介，罢了，大家再往前去。行介，和蜂蝶闲相衬，柳萤花影，望龙楼倒泻，曲江将近。小生进先下，丑吊场叫介，你们等我一等。哎呀，尿急了，且在这里打个沙窝去。下，老旦贴杂引院子梅香上，扑衣香花香乱熏，杂音声笑声细闻，看杨花雪落覆白瓶，双双青鸟衔堕红巾，春光好， 过二分，迟迟丽日催车尽。愿禀夫人到曲江了。老旦，丞相爷在哪里？愿万岁爷在望春宫，丞相爷先到那边去了。老旦砸贴坐下车界，你看果然好风景也。环曲岸，环曲岸，红酣绿云，林曲水，林曲水，柳红蒲心。愁吟小内侍控马上，赤船玉勒桃花马，既作鸡泥蛱蝶群。皇上口斥含情二国夫人赐宴别殿，国国夫人既令乘马入宫陪杨娘娘饮宴。老旦砸贴跪戒，万岁起戒，丑相贴戒，就请夫人上马。贴内家官崔和锦，姐姐妹妹偏背了春风独进。老旦砸不枉你淡扫峨眉朝至尊，贴乘马愁影下。砸你看裴家姐姐竟自扬鞭去了。老旦且自由他。梅香请夫人别店里上宴。生红桃碧柳戏堂村。老旦一种佳游是野君。杂面凤盛情欢不及，和笑风偏向艳阳人。第六出庞亚。丑上欢游罢，驾归来，西宫莺歌盛恼君怀。敢为春言盼，风流尴尬，怎一场乐事图成乖。叫人好疑怪，叫人好疑怪。前日万岁爷同杨娘娘游幸曲江，欢天喜地，不想昨日娘娘忽然先自回宫，万岁爷今日才回，盛情十分不悦，未知何故。远远望见永兴姐姐来了，杂事问她。老旦上宫闱事费安排，云帆何与赴，莫定闹阳台。丑见介永兴姐来得恰好，我问你，万岁爷为何不到杨娘娘宫中去？老哎，公公你还不知吗？两下身伤后装有作态。丑未着甚来。老只为病头脸旁有一只开。丑是哪一只呢？老笑介公公你聪明人自参解，聪明人自参解。丑笑介咋哪里得知，永兴姐你可说与我听。老若说此事原是我娘娘自己惹下的。丑为何？老只为娘娘把那国国夫人和藏着像君前喝彩装书淡天然无赛，那日在望春宫叫万岁召他试验，三杯之后便暗中逐座连环债，哄结上同心罗带。丑拍手笑介哎呀，杂也疑心有此，却为何烦恼哩？老后来娘娘怕夺了恩宠，因此上贤猜恩情顿乖，热打顿鸳鸯散开。丑原来国国夫人在望春宫有了言语才回去的。老便是，那国国夫人去时我娘娘不曾留得，万岁爷好生不快，今日竟不进西宫去了，娘娘在那里只是哭哩。丑咋想杨娘娘呵，娇痴性天生特厉害， 前时逼得个梅娘娘直牵至楼都无奈，如今这虢国夫人是自家的妹子，须知道连枝同气情非外，怎这点儿也难方爱。老，这且休提，只是往常万岁爷与娘娘行坐不离，如今两下不相见面，怎生是好。丑，无才如何不摆，且和你从旁看来。内，有旨宣高公公。丑，来了。生，霞雁临春日正迟。老旦，宠生还恐宠先衰。杂，外头笑语众猜忌。老旦，若问旁人哪得知。第三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2月。